在光明星节之际，以副议长车厢宝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以会长团会长表成龙为团长的中国朝鲜族企业家协会代表团，和以会长金泽龙为团长的中国丹东市朝鲜族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14号到达了平壤。